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京韩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韩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运河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大运河是与长城并驾齐驱的伟大工程，而我们北京城正处在运河和长城的交汇点。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说说运河上的故事，说说运河耗子，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北京文艺广播的两位啊，其中一位是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张欣。再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赵义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老师，欢迎赵老师。 哎，大家好。 嗯， 我叫赵义强。 在这要介绍一下，赵义强先生的父亲赵庆福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代表性传承人。那节目的上下时段呢，还是要给大家出两道题，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的奖品是由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智化寺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我们的题是和今天聊的内容有关系的，大家先听一段音乐啊，这是一段船工号子， 对， 咱们先听听。 开船 这个耗子显得铿锵有力啊。我们的问题跟这个耗子有关系，因为耗子其实分为很多种啊，现在出题有点不厚道，不过您要是听完了肯定能答上来啊。我们的问题是，就你现在耳畔响起的这个耗子啊，这个耗子是什么耗子？ A 拉纤号，这个大家能听懂吗？拉纤的时候喊的耗子啊。 B 出舱号，比如货物到了这个码头了往出搬，出舱号。第三个选项就是摇橹号，就是船行驶在运河上摇那个橹喊的号子，这个号子属于哪一种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今天的奖品。来，咱们下面请赵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个通州运河船工号子。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咱们主要负责的是哪一段？ 嗯 嗯、 哦，大家好， 哎， 我叫赵玉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就属于从咱们通州到天津这段的运河船工号子。 嗯 嗯， 哎， 也叫北运河是吧？ 也叫、哎、 这 也叫哎，就是这一段，也叫北运河船工号子，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就咱们这一段北运河吧。 嗯、哦，话说那个时候哈、啊，漕运主要是通过运河啊，从北京到天津。但是因为河水的流向不一样，咱要是从北京，比如说从通州出发了去天津，这个路程得花多长时间呀、啊？ 去天津一般都是它是顺风顺水， 嗯， 有摇橹，然后用这篷。我们这个船家管叫篷，不能叫帆，那是系口。 哦、oh. ， 哎，所以说一般一天半左右，一天就能到，有的时候快了，风大快了，就是一天就能到。 顺风顺水。 哎，如果要是需要有没有什么风平浪怒浪静的情况下，一般的就得一天多。 哦、oh, ，一天多。嗯，那要是从天津再返回北京呢，得多长时间啊？ 返回了北京，那就得应该是。四五天左右了。 啊、哦，为什么 所以 回程这么长时间？ 它都是是溺水啊。 嗯， 所以说那个摇橹也上不来，这篷都得落下来，这也不行，必须得是拉纤。 哦，就是溺水行舟、嗯，就等于说这船其实回来主要是靠纤夫拉回来的。 对，拉纤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就等于从天津真的是走回来的。 对对 哦、嗯，用脚步丈量回来，所以得四五天的时间哈。 是的， 哎、 嗯， 刚才老师说了一个橹啊，摇橹。其实原来我记得有一本书上曾经写过啊，这个橹其实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就是在海上运输。你看橹其实右边是个鱼，下面是一个日啊，它就是左面加一个木，就是木质的仿生的鱼尾巴。这个东西，桨可能是别人发明的，蒿也是，帆也是，但是这个橹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我们说，我们北运河号子主要是天津到北京这样一个往返的过程啊。您父亲，六岁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了这种在船上的运河生活哈、啊。讲讲你们家人和运河的缘分。 啊，就是我父亲啊，从小。也本身我们家有船，从小就喜欢这个船工号子，而且呢，这些长辈们也觉得这个就是家族里边，这个他小名叫小福子， 嗯， 好多孩子什么打鸟干什么玩意儿，他老在船上老爱上船， 嗯， 就他就在有时候教他呢，他也跟着哼哼，后来那个就我爷爷吧，然后说不行就让他学吧，因为我上面还有哥哥呢， 哦， 他们就知道干活，他比较。还琢磨， 嗯， 比较灵， 哎，灵， 小就是文艺爱好者， 对，他就爱好这个，而且呢，这几家船家的这几家呢，都是联姻状态，这哪家船都去， 嗯 嗯， 他成家那家船是他亲姨夫，那边那家船是他亲姑父，他可不是又是外甥又侄，哪家船都去，他还就喜欢这个， 哦， 所以说喜欢上这个，就是说这些老人们一商量就不行就教他吧，这先从那成家那个就程景龙。那是成家那条大船，他的亲姨夫教起。 哦，您说到大船了，那咱赵家的船是属于大船小船呀、 啊？赵家是小船， 咱小船 是小船， 有多大呀？ 小船也得十多米到二十米，十五米到二十米之间。 那宽度呢？ 宽度也就是一米多一点儿。 哦，那宽度其实还真是不是很 宽。 嗯、 对, 宽 度宽对，因为它是盘短用、 哦， 因为就是北京到天津那段没有太多。 盘短 对、 嗯， 还有一个咱们从咱们 短途的 通惠河这块用 啊、 嗯，通惠河比较窄嘛。 对、 嗯，哎，它是短途的，我们小船，大船绕就大了。 嗯 嗯那就是几十吨的那个大船了。 小船其实是比较轻便的、啊， 轻便的，对， 包括从这个通州往城里运东西、啊， 对， 往 城里 什刹海， 基本上都是对，基本上到什刹海都是用小船， 哦， 大船就进不来了。 嗯， 赵老师说的这个程家呀、赵家呀、曲家呀，都是当时跑干船工这一行的，是吧？都是有自己家的船，当时是有四家，是吧？ 对， 两家姓赵，一家姓程，一家姓曲。 嗯。 而且就是刚才赵老师也说是联姻的状态啊，因为父亲很灵气，所以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这个了。其实大家不了解的时候，可能觉得这船上喊号子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出个声是吧，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嘛。其实真的不是啊， 是 就有点像一艘船上的 captain，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啊，需要有运筹帷幄预先判断的能力啊，需要一个特别成熟的这样一个船员才能成为号子啊。您可以说说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号子？ 领号的这个、 嗯、对，想成为这个领号的传承人呀，就是我父亲，还有我这个我管家，我父亲的老姨夫是吧，就是那个我的姨爷爷，他们都说过，那会儿就说啊，这领号的首先这水性得最好 哦， 另外还得熟悉这个运河的航道各项的水情，而且上下游就跟那个部队侦察兵似的， 嗯， 他还得经常打听这个往来船只过来的船，那些他们也得要交流，那些领号都互相认识，来了以后他们一般都是先交流哪个地方有滩涂， 哦， 有浅滩， 嗯， 新出现的岛树，这些东西他都要了解，因为这个拉线和船过去的时候都需要提前预知躲避，哗、 哦、 你闯滩上了，那个费很大很大劲才能把这船才推出来呢，因为不像现在什么似的，过去的船沙了坐着抬都抬不动，得慢慢往上蹭才能出来呢、 哦、就一路上这个路况怎么样， 对，这一路况他都是通过往返船只那些领号的之间用过手势用语言交流的， 嗯， 他能知道， 哦，手势语言， 你哎，给你一手势，这朝下就能前面是深的， 哦， 那水那边水深， 咱就是在河上海上就是祈雨了， 对对，就他们有他们的手势、 哦、 或者有他们有时候喊说两句，前面倒数了，就这些动作， 哦， 有一个那有时候一刮风下雨，不像现在的河坡硬化、 嗯， 过去都是大直上直下的坡子，一下大雨水洪水一冲。两边的树有可能就倒了，这一倒你船就过不去了、 嗯、 或者说也得绕， 嗯， 兜上绳了，或者就卡在哪儿了，就得需要这搬舵的提前就得那舵就得搬开，拉线的就得提前就得让这个头线二线三线注意怎么绕怎么绕绳子， 哦， 得通过这个倒数， 嗯， 就是这样、 嗯、你看刚才赵老师其实说到了一条船上不同的工种哈、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一船队出发了，您刚才也说了大概八条船以上、 嗯、 比如说咱从北京跑一趟天津哈、啊 嗯、 那这一条船上长15米宽1米多，这一条船上一共几个人，都是什么工种， 嗯，工种有反正 哦， 主要是一个是搬舵的，这领舵，这个掌舵的，这是一个、 哦、就前面控制方向的那个是吧？啊、哦， 我们这个领舵的就是后边那个舵手， 哦， 咱们这舵手也就是卢手， 嗯、哦，就卢手，其实在后面的 是吧？ 主要提供动力嘛， 对，提供动力， 鱼尾巴在后头， 鱼尾巴它是掌握着前后的这个转向， 啊、 哦，它这个舵手、 嗯， 然后一个领号的。 嗯 嗯，再就是纤夫了。 哦，就是主要其实是纤夫、 啊， 因为回来是拉回来的。 而且这纤夫们也都是多面手。 哦。 需要这个装卸的时候着样跟着装卸进出舱。 嗯。 需要推送抬，还有这个闯滩锚链起锚落锚， 嗯， 摇橹都得根据这个情况，这个领号的提示。 嗯。 说那个到码头了，这个纤夫嘛，就得把这纤就得放下来，着出绳子里，得上船，还就得摇橹进港了， 哦， 就得摇橹号了。所以说这些纤夫嘛、 嗯， 也是多面手， 也是多面手啊。您刚才也说了啊， 嗯、 就是因为走水路嘛、 嗯， 其实大家一路上如果大船的话，可能这个单程的路程更长。 嗯、 像北京到天津回来的话，也得走上4-5天。这一路上，其实整个船每一个人，包括船与船之间，都是一种非常团结协作的关系哈、啊嗯。 是的。 为什么会大家这么融洽？嗯， 对，因为他们这个出去是一个小的集体，小的团体，平时经常遇上这些这意想不到的事情， 劫道的什么的， 啊、过去也是环境，过去那个， 对，包括自然， 尤其是战争年代 的 哦 变化， 就是抗战期间或者什么，有时候那个人穷啊， 嗯、 有时候也有出现了打劫的，所以说他们呢，是必须得团结， 嗯， 另外呢，或者说谁生病了，或者谁这一个人如果一生病了，这一个船上就减很大的力量、 哦， 所以说必须得身强力壮， 嗯， 提前就得什么，而且还得都会，所有的这个船这个纤夫们还得都会打鱼捕鱼，所有的捕鱼的网具，捕各种鱼的网具都会使用，船上也得有， 就是这补给有的时候就是边走然后打点鱼就吃了是吧？ 对，不见得那、这个过去就带点粮食，那、 哦、 菜哪儿找去？ 哦、 不就是。沿途再打点鱼，或者休息时候打点鱼、 哦， 再跟他们河边种菜的那菜农们， 嗯， 换一些青菜， 哦， 这样了，这一顿饭就能过去了。 哦， 而且沿途这些村庄和沿途那些种地的菜民啊、瓜农们都非常熟了。 对，总跑嘛， 这一年跑多少趟？有的那家张家的那块地在哪儿？瓜地在哪儿了？是哪家的那个菜地在哪儿了？他们 都 熟悉。 能算好自己 提前到了，这鱼就准备好了，中午到那打心儿去 啊、 哦！坡头子那儿挖一个那个土灶， 嗯， 安个桌，捡点柴火，然后那个 做个鱼汤， 贴饼子上底下熬小鱼，上面贴饼子， 嗯， 行，这就齐了。这顿饭大伙儿一吃， 挺好，而且还跟他们的瓜农们聊聊天。 听说是现在就是还保留着以前在船上的时候吃饭的习惯，还是用盆儿吃饭。 是是，我们家吃饭到现在也是。 现在吃饭还用盆儿啊？ 对。而且这是雷打不动的，老爷子这也我们家都形成惯例了。 哦。 每周末周日啊，我们全家聚会雷打不动，全得回去。 哦。 基本上炖菜所有菜都是大盆儿，过去没有盘儿，船上吃饭全是盆儿、 哦， 几个人围在一个盆儿，围着一个盆儿就是连吃菜在吃饭嘛。他是船一晃，这盘里头不能。 对呀、啊，那撒汤 漏 水不行 了。对，就跟那汤 里高， 这汤也是深斗汤或者砂、 哦、 砂锅汤。 就现在老爷子88了啊， 对， 在陆地上回到这个家里生活很多年了，但是仍然用盆吃饭哈。 对，还是用盆吃饭，在家也是、 哦、 而且这个菜成菜也是用全是大盆 哦， 养成习惯了。 嗯， 这么多年了。 哎，其实这个赵老爷子身上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啊，就刚才有一细节也挺好玩的，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出一趟船，不是说这一趟给这个船工多少钱，给纤夫多少钱，他是事先都定好了按份分的是吧、 嗯、 然后最后呢是分成，所以说这个船工纤夫之间他们是利益的共同体，所以互相非常非常的关照、 嗯、 啊，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模式啊。 嗯， 其实赵老爷子身上也有很多故事啊。 嗯、 当时因为小的时候特别灵气嘛，被选中了，说你就当领号的人吧啊，学了很长时间。其实这个船工号子，我们说北运河的这个船工号子也分为很多种，您在这儿可以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出那个题里头就有拉纤号、出舱号、摇橹号啊，您给介绍一下，就干不同的活的时候其实都得喊号子。 嗯，是的。然后因为这个根据这个这个船这个船工们这个各个阶段，如果从就你比如说从这个一船一准备走的时候， 嗯， 就有起锚号， 哦， 这锚得起来了， 对， 就是喂到喂海，这就是就起锚号起来了。 要不您给喊两句 啊？就是那个意思，起锚号就是喂、 哎。我把音乐拉下来啊， 嗯、没事没事 啊，来，嗯。比如说咱这船一共仨人就可以喊号子了是吧， 三个人以上就可以喊， 俩人 起锚的时候一个人也可以、嗯、因为小船啊 嗯 和大船一般的都是有也可以三个人也可以两个人起这锚，因为锚很轻、 哦、对， 就是可是它有节奏， 嗯， 就是喂倒喂海喂倒喂海，这就起来了， 其实是往上拉呢， 就是往上拉、 哦、 然后如果顺水该走了 嗯， 或者说从这个船从这个码头你必须得到调正调到这个河中间 哦， 调到 进入航道 了 哈， 这是摇橹号、嗯、 啊，摇橹号，摇橹号一般怎么喊？ 摇橹号的，呦啦啦，嘿，晃起来，嘿，呦哇嘿，呦嘿，呦哇嘿，摇起来，嘿。 哟，这中间还有这一句摇起来哈、 啊嗯。对，它是前面一般的这个领号都是前一个字儿要拉很长，就是让那些、 啊。 卢手嘛或者纤夫们就位。 哦，它是一个准备就绪的过程。 嗯。哟这声哟啊、 哦、 这帮就做好了，然后一给个手势 赶紧就位啊， 就拉拉。 啊 就是推和拉的、 啊、这个卢是得几个人一起摇啊， 有单人的有双人的、 哦、 不一样，跟你这船或者跟你这水势，有的时候有俩人摇这就能摆过去。 哦， 是吧，有十个人的也可能也能走，就是快点，就是这性质。 哦，这是摇橹号啊。 摇橹号。 那其实刚才我们的一个选项还有一个出舱号。 对。 您都讲完了，我就把刚才音乐再放一遍，然后大家就可以再一次答题了。谁答对了我就记下来。 嗯，反正这有一个，这是摇橹号、哦，然后还有个，应该有个这个该挂这个起棚了， 哦、起棚 跑棚了。 刚才说了有， 顺水去到天津 啊、 哦，我们管叫我们这船夫嘛，管叫棚，不能叫帆。 嗯， 这是忌口。 还有啥忌口？一会儿您再说说。 嗯、有了什么？反正磕磕碰碰的东西，就些死了呀，或者些这些字形字眼，基本上都不用。 这上船之前都交代清楚了， 都交代清楚。有父亲都说过，他、 哦、 小时候因为这个都挨过嘴，挨过打。 哦， 用这一个字说错了，人抽挨嘴巴。 绝不说翻， 绝口。 哦、 对对对对对，这是忌口。 嗯， 所以说这就是 该起棚了， 起棚了就是跑棚号、 啊。 那几个人他得把这船棚得立起来。 嗯，哎，立起来这、 哎、也有一个号。 您来两句啊， 就是喂上了喂呀嘿嘿呀嘿喂倒啊。嘿呀嘿，喂呀喂，上了喂呀嘿，这是。 哎，我真感觉好像那帆就一点 一点虚虚的 立起来 了 啊、 哎！就是 立威这叫。 哦，哎呀，其实我觉得船工的生活应该是挺苦的啊，但是为什么 我听到号子的时候突然感觉很美好啊。 它是这样，就是音乐就是这样，有时候反而是越枯燥越，就像比如说我们觉得黄土高原上它好多地方连草都不长，但是它那边的信天游那么的自由，那么的高亢，越是枯燥的生活越容易出有这个，它需要打发寂寞， 对， 也有这个比较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吧。 对，就是物质上自然这个气候上越贫瘠啊，越匮乏，滋养出的那个艺术反而越绚烂啊， 是 越多情啊。所以刚才听赵老师哼唱那么几句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真好听啊。我们再把刚开始节目提出问题的那段音乐给大家放一下，大家听一听它应该是什么号子， A 拉纤号， B 出舱号， C 摇橹号。 开船喽， 刚才听清了一句，还得使点劲儿啊。 对，还有高山上长了一棵蒿，它有很多描述性的那种故事性的语言， 就给大家加鼓劲儿加油呢，就赶紧大家一起使劲儿，把这船或者把这货啊弄走啊。 对， 这个 然后还增加一些乐趣。 对，就是让劳动显得不那么枯燥啊。 对， 很多朋友答的是摇橹号子，因为咱这号子下半时段还得继续往下捋，摇橹号子对不对呢？上半时段一个题，咱先让赵老师给揭晓一下，是摇橹号子吗？ 这个刚才这一段是不是？刚才我唱了一段摇橹号 啊， 这个刚才这个放的这段是拉纤号。 对，我刚才觉得，我觉得赵老师唱那个摇橹号其实是更加的悠扬、 对 从容，因为已经进入主河道了，是吧？然后这个就是等于说一下一下往前拖的感觉， 对 啊， 对。 所以宣果流，你这时候还发摇橹号子，我觉得得再想一想啊。你看花莲也发的是摇橹号子，苏卫东选的是 C 摇橹号子啊，风轻云淡选的是拉纤号啊。其实正确的答案就应该是 拉纤号， 拉纤号啊。让我们在这个拉纤号子声中结束上半时段的节目，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跟您说说运河号子。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ik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 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风景里唱惊喜，就能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北京时间19:32，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说大运河上的故事，说说运河号子。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直播间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先生，欢迎赵老师。 大家好。 嗯，赵义强先生的父亲赵庆福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州运河船员工号子的代表性传承人啊。这个老爷子身上有很多故事，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啊。还有就是上半时段，其实我们一直在捋顺说北运河，我们的通州运河号子都有哪些类型啊，哪些种类，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如果归类的话，这还叫声音题啊，就是和我们讲的内容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下面这种号子是哪一种号子。因为我们之前跟您说过这个比如说起锚号，说过出舱号，说过拉纤号，还说过刚才的跑棚号啊， 对，立尾号， 就是把那个不能说翻，把棚 立起来 啊，都喊什么号子？因为不停的劳作嘛，那每一次劳作其实都要喊号子，大家协调统一，步调一致。那下面这个号子是大家在做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啊。 到了天津了，上是这个脚行上场卸粮食，四儿来吧。一来个的眼儿喽，六位了外，哎嗨嗨呀，哎嗨嗨呀，剃头的不会摇晃，人吧人吧滑起来吧，嘿呀哟，一百那个多劲儿哎，难忘你来拖， 泪流。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号子啊， 还是很有韵味。 对，就是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嘉宾啊的父亲啊， 对，赵庆福老先生。 对，赵庆福老先生，他那时候多大年纪唱的这一段啊？ 这一段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录的。 哦， 当时是 年之前了，六年之前了。 对，56年，2012年夏天，当时是。赵庆福老先生带着赵义强老师还有文化馆的这个常老师常富瑶老师、还有他们的孙女赵宁，就当时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听到那段是他们正式演出的时候我录的、这段是在下面我单独录的。 哦，那时候其实也80多了啊、 对， 但是那种韵味那种感觉啊真的特别好，这次我们听众答对的就多多了。我们问的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船工号子，它是什么号子？就干什么活儿唱的那个号子啊 ？A 拉纤号 ，B 出舱号 ，C 摇橹号。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啊，把它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顺便发上来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由智化寺北京文博交流馆提供的精美的文创产品啊，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其实上半时段我们捋顺了几个号子，我们说到了这个摇橹号，它是相对要是比较从容的自然的啊，因为顺风顺水在河道中央走还是好一些的。也说到了跑棚号，这时候如果有风的话一帆风顺也比较好啊。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占最大比例的拉纤号，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是北运河的话，从天津回北京这个船基本就是纤夫拉回来的，一步一步走回来要走4-5天的时间，这个拉纤号它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拉纤号的特点就是这有节奏感，而且呢这几个人啊都是这咱们这个运河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运河号的特点，也是因为运河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 啊、对， 水稳号不急，所以说号不急，因为水它不是那么像南方的水的激流勇进是吧，所以这号比较悠扬还有节奏感，就这么个特点。 那您能来几句吗？ 可以。 好， 那就是也开始他要提示那些纤夫们背上绳套啊，头线二线三线可能要是有准备工作，他要拉纤。就是有领号的，然后有合的，我给大家来一遍 啊。领号的有合的哈。 开船喽，围着围着我上我的招，为了嘿嘿喂，哎呀我的喂，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哟，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高高山上为了嘿嘿喂，长着一颗号，这为了嘿嘿喂，什么打水呀、为了嘿嘿喂，什么来浇，为了嘿嘿喂，浇来浇去，为了嘿嘿喂，浇成几棵树，为了嘿嘿喂，树根底下，为了嘿嘿喂，搭上浮桥，为了嘿嘿喂，浮桥底下，为了嘿嘿喂， 它主要是一种节奏感啊，有一溜 沟，为了嘿嘿喂，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喔、 哎呀， 一 小段。 特别感谢赵老师， 是 我都怕您辛苦啊。 是能感觉出赵老师他对这个东西有感情，一唱就很投入。 其实船工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是， 你说这个号子啊，就可能是一路号子声，一路这样的歌声，然后这个船一路可能顺水而上，就回到我们的北京城了。 对，我们能想象当时是多么壮观，因为号子它都是一领众鹤的这种演唱方式。如果是，而且赵老师跟我们说过，他是一般出去是至少是2到4艘船一起走，这样号子就此起彼伏的，哎呀， 对，就是让这种劳作有一种雄壮之美啊！大家在一起做着一件事情，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啊，所以就是很壮观。那很多朋友也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刚才说到了是拉纤的号子啊，其实还有一种号子叫闯滩号。因为这一路上啊，你不知道河道发生了哪些变化，有的时候船走着走着可能就搁浅了。这个大家可能经常看新闻，比如说一条大鲸鱼搁浅了，它自己都没法出来啊。那船搁浅跟那个汽车误到那儿还不一样，你不可能把它搬上来啊。那船如果搁浅了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啊。这时候船工需要喊一种号子叫闯滩号，把这搁浅的船呢给它慢慢的蹭出去。这个号子其实也蛮有特点啊。赵老师缓过来歇好了没有啊？ 可以可以 啊，这回您稍微那少喊几句就行 啊。行，船浅着了，大家下船，抬船，喂爱猴，嘿嘿嘿，又来吼，又围上我，嘿嘿嘿，又来嘿嘿，上来好，嘿嘿，使点劲儿吧，嘿嘿嘿，又来吼，又围上我，嘿嘿嘿，又来嘿嘿，上来了。 哎，感觉这船终于上来了啊，这都是拼的是力气啊，这个很不容易的。 对，我觉得我必须发两句感慨。 好， 就是因为我之前采访过赵庆福老先生两次，然后今天看到赵以强老师，我觉得他不光是继承了赵庆福老先生这个对文艺的这个爱，然后也有一把好嗓子，也很有灵气。 对，其实船工号子呀，他不仅仅是得有好嗓子，他还得有文艺的这个细胞啊。 是的， 比如说咱们说出舱号，那可能这时候叫扛包的扛夫，他就开始卸货了。那纤夫和船员这个时候可能都缓口气儿，这个时候呢，这个领号的这个人不仅仅负责就是喊号子，大家干活儿。同时负责娱乐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啊， 对，给大家放松放松。 而且比如说本运河这一段从北京到天津啊，咱知道天津人说话和北京这两个味儿啊。 对 啊，特别有意思的是，比如说咱的船去了天津，到天津的码头卸货的时候，咱这时候喊的号子可能就得有点天津味儿。 对，让天津人听着心里舒坦。 对，就得倒一下口是吧，咱得本土化，让他觉得亲切啊，这货运的都踏实。比如说到了天津到码头了啊，咱要是喊两句的话，这回您不用喊那么长啊，我心疼您。啊，比如说你怎么喊呢？啊， 他那个时候也一般的天津话和北京话就稍微有轻重音之分。天津话重音比较多。也实际上那个咱们那个词语是一样，就拽蹬都是一个意思。 对， 就跟你比如说他们有时候我听我父亲他们说啊，就说这个说这天津这就有些回来有时候聊着，就跟那个他们喝酒是吧，这个猜拳就那性质，都是他就是跟他们天津一人就说天津拳，咱们北京人说天津拳 啊， 就是我学一遍。 哎，好嘞好嘞。 就是什么当头一贫性，双眼挂花翎，三星是谁开泰，是四更到五更啊。六打六祥春，七桥八马是提灯挂九铃啊。他是 你看， 整个的天 这应该是没喝高呢，喝高真正喝高估计就北京味儿了。 对，可是到咱们北京就不是这样，你必须得随着人家， 嗯， 都是那样。 所以耗子也是入乡随俗啊。我们说这还是短程呢，从北京到天津北运河段，那真正的大运河啊，最南端在杭州，可能水路更加的遥远，船更大，人更多，可能这一路上的风俗啊都不一样了，所以接触到的东西也就更多。 那真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样。 对，就是顺着水路啊。其实关于您的父亲啊，也身上有很多故事。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一个细节，老爷子今年88了，至今吃饭用盆啊，因为在船上吃惯了，是吧，盘子不行，撒汤漏水，这船一摇就都撒出去了。而且据说当年您母亲和父亲相识相爱，也是因为父亲喊耗子，就赵庆福先生啊，当年20出头，风华正茂，在哪儿喊耗子让母亲听到了？ 在密云水库，就是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我母亲是那个他是现场的工地的广播员。 哦，俩人算同行。 对，我父亲是那个现场的那个领号的，那个时候都是几十人一组的大亨，平地没有机械，都是人工，所以说用高音喇叭搭个土搭个架子，然后有线那么喊，大家就是用劳动耗子的形式，用船工耗子的曲调，还有些他们那些旁边那些这个工作人员给提的新词儿，当时有几页之间基本上就会了。 嗯， 啊，就是到现在还能喊几句，像劳动耗子，大家使把劲儿啊，是吧？还得使把劲儿啊，都是这个，就是那个用那个船工耗子曲调，用喊出劳动耗子来，那么着一天到晚24小时。除了吃饭喝点水，基本上老喊着，也没人替他呀。 哦，没人替他。 母亲就感动了，说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这一天老这么喊，他也不累， 而且他声还这么好 啊，而且他老那样也不沙哑。 哦， 就旁边的他那些这个有些领导或者工作人员听着了， 嗯， 两边这个工会组织 好感就传递过去了啊。 这说会呗，说会就成功了，成功就带到这个我们通州来了。 你看，把广播员密云的，不能说广播员，广播员， 对， 啊， 而且把他那个我妈的那个表妹 哦， 也给带过来了，跟他那个跟我舅舅，跟我那个跟我父亲他那个那成家那个船， 嗯， 那个船证人， 嗯， 结婚了 哦，成就了两段姻缘哈， 对他那个表兄弟，那等于他的姨父呢，他姨的那个儿子 哦， 他们表兄弟， 嗯， 哎。把我妈的表妹呢，现在还在呢，叫马凤琴。 嗯， 现在我前几天到家里串门看看，还身体好着呢，还是。 哦， 咱那两家是这家，可是他们家这块等于都不会，就指着你们这传吧，先传吧，咱们反正咱们最起码咱两家在咱照去，等于两家都三家了。 嗯， 哎，就他这么说的。 所以现在就是只有赵庆福老先生，包括赵义强先生，就是他们这一支在传承着这个。通州运河船工耗子， 嗯， 也是独苗苗了。 对啊，刚才其实赵老师说到了啊，因为我们运河是内陆河啊，就是包括我们整个的地形地貌，它相对是一种比较舒缓的。我们的运河耗子其实是悠扬多于那种激烈的雄壮的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过李双江老师唱的那个川江耗子，是吧？ 他是根据川江 船工耗子 创作的， 嗯， 歌名叫《船工耗子》， 对， 是一部老电影，叫《漩涡里的歌》， 对， 它其中的插曲。 咱们听听那个地方啊，因为层峦叠嶂啊，这个 川江的 高山林立，那可能就是比如说金沙江啊那种怒江，所以那儿的耗子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可以稍微听一段对比一下啊。 好烧好烧好烧好烧，哎呀，穿过了喽，他先看喽，穿工一身都是胆喽，穿全我有迎击的我，水飞千里穿四界喽，乘风破浪嘛，奔大海，那么齐 心石榴，把船搬到摇嘿摇嘿摇嘿摇嘿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激流险滩啊， 是，而且是四川那边的方言 哦， 和刚才赵老师这个京味儿的方言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地域滋养出不同的这种劳动产生的这种艺术形式啊，我们能感觉到它背后的那种历史背景、自然的环境啊， 都不一样。 嗯，其实刚才出了一道题嘛，就是说这个号子它是什么时候唱的，咱再听两句揭晓答案，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 一个的眼儿喽留为了外，哎嗨嗨呀，哎嗨嗨呀，剃头的不会摇晃，日吧日吧滑起来吧，嗨呀哟，一白这个多劲儿哎！ 你看这艺术形式多么不一样啊！扔吧扔吧就滑起来，那咱们这儿就还是悠哉悠哉的感觉啊，运河的那种感觉啊。 它是啊，对，水本号不齐嘛，儿话我是儿话多。 对，而且咱们这 什么丝儿吧丝儿吧，你看里边就是丝儿丝儿。 人工开凿的和自然的那个河流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对对， 那其实这段号子是出舱号子是吧， 嗯嗯， 就是船到了码头往下卸货呢， 嗯， 啊，这个时候是这种感觉。要恭喜我们的这位听众叫皓月啊，其实叫黄南，也看到了您发上来的电话号码。那今天您将得到我们提供的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的精美文创产品，我们的听众将会和您联系啊。还有就是父亲今年88岁了啊，耳濡目染，您继承下来很多号子啊，这是我们可以听得见的。但我觉得父亲身上的东西啊，那种无形的东西也在您身上流露出来啊，能用简单的话去说说父亲吗？ 嗯，可以。反正我父亲这一辈子呀，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他这个经历也很什么。我们都了解，我父亲从小就，到现在，他有一种精神，多难多困难，就从来没服过，搞顶多有句话，天塌不下来， 嗯， 没信心的，就这几句话， 天塌不下来，没信心的， 对，就这就咱们北京的，就这有这，甭管事儿到哪儿去，就这挺直了腰板，啥么过得去，踏踏实实的。就是这种性格， 嗯， 而且勤勤恳恳、勤勤奋奋的这么一辈子，就是这样。而且还是什么，就是家庭，所有的儿女们全来了，高兴着呢。每天就惦记说，一到礼拜天，老爷子就可高兴，可高兴，就多好，就得这样。 嗯， 直到现在，我们家也没分家。包括虽然咱们副中心这拆迁了，是吧？人家都这儿女们什么，我们家是一碗水端平。我爸说了，儿子闺女一样。每人一套房子，剩点钱你们自个儿分。 嗯， 这样呢，我们哥俩一商量，得，就这么着吧，听老头的， 嗯， 然后剩点钱呢，我们俩一商量，得了，搁老妹妹掌管。 哦， 谁需要的跟他要。 就家庭和谐。 就这么着，到现在就跟没分一样。 哦， 所以说家需要，冰箱里空了，说需要什么菜，说肉类什么来了，这姑爷爷来了，或者是儿媳妇什么的，谁过来，缺什么买什么，就不存在这些。 嗯， 那些东西，所以说互相之间还真是没有任何隔阂。 哦，其实之前和您聊的时候啊，您说其实这个漕运啊，无论是商船还是官船，像我们赵家这样的，每当冬天芦花开放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开放吧，因为天太冷的时候，这芦花这个穗儿被飘走的时候，被风吹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出船了，我们就可以休息了，一直到来年的这个时候再晚一点啊，就漕运又开始了，这样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啊。虽然今天的这种漕运这种已经没有了，但是运河号子留下来了。那赵老师作为通州运河号子的传承人，其实也在秉承着这样的精神在不断的往下传递啊，就像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特别特别敬业的唱那个船歌号子一样。 嗯，而且这个赵庆福老先生好像还把这个船工号子又带到了一些跑旱船啊，一些花卉的表演中。 哦，只要有船是吧，只要大家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应该有个号子， 无论这种号子是喊响了还是在我们内心响起的时候啊。特别特别感谢今天赵义强先生能够光临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也感谢张欣，也恭喜我们的这位听众黄楠，感谢大家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在三月份每个周二北广会员日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您聊一聊正宗的金骏眉。 什么叫正宗的金骏眉？第一呢，得是真真正正的来自武夷山的小叶种茶的芽尖所制。第二呢，一定得按照传统的武夷山的这个红茶工艺所制。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做到了。 在市场上很难寻找到的金骏眉，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什么叫好喝的金骏眉？第一，首先它的口感是不苦不涩，而且呢它的茶汤是非常清亮的金黄色的。另外条索非常清晰，是墨中带金的这样的条索。 对， 而且沏茶的时候我们说经常闻一闻茶香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茶香是什么？有这个薯香， 对， 有蜜香，而且非常的这种清澈清凉的感觉。 是的，红茶当中的现在叫做新贵，因为这不是一个传统的茶，是2005年开始的一个新贵的茶，一个新种，就是因为它的香气很足，而且呢，那种香呢，是男女老幼都可以接受的，非常甜。无论你是会喝茶的，还是你刚刚开始喝茶的，都可以接受那种口感。但是金骏眉源于它一直要用这个小叶种茶的茶的芽头来去做，所以呢，造成这种芽头，你想一个熟练工一天就能采2000个茶，对吧？一斤的金骏眉做出来要几万个芽才能做出来这个一斤茶呀。 而且我跟大家说，金骏眉的采茶也不是说这个工业，我们说用这个机器采 不行 的，必须是每一个工人亲自下到这个茶园里边手工去采， 因为它是芽儿，它得挑，它不像机器撸就行。 对， 芽去挑这个茶的时候，那个就是一天最多2000啊，这熟练工。所以一个工人，你按一天的300块钱工资算，你想这一斤金骏眉，那光这工资给他几千块钱，对吧？ 好闻、好喝、好看的金骏眉， 但是好贵啊， 好贵啊，好贵啊！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非常实惠的， 特别值，因为我们早就跟大家已经这个一年之前吧，就跟福建武夷山这边联系好了， 瑞福世家， 我们瑞福世家的品牌，然后呢，他们的特级金骏眉就真的啊非常丰富的，里面都是芽头的这个特级金骏眉， 大家预定了， 对吧？武夷山的原产的，我们给大家是首先带来三大盒，一 盒 里面是170克，三大盒加起来呢是510克，五克打成一个独立的小泡袋，一共呢就是102泡金骏眉， 对， 然后呢499块钱，不到500块钱一斤金骏眉， 一斤金骏眉 您带走。 但是今天在直播期间，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打进电话，我们给大家一个大漏，就是什么？给大家翻倍。 是的，我们再送一斤，又是3盒， 整整6盒，但是价格不变，499， 204泡，2斤金骏眉， 2斤的瑞福世家金骏眉礼盒装。我们还不是普通的散装，礼盒装给大家配好了的，您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给您送货到府，我们包邮免运费。另外一个呀，这个瑞福世家的金骏眉确实是产自武夷山当地 的， 用的是正宗的小种茶叶， 小叶种茶。 另外一个，为什么说我一直要强调这个正宗啊？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鱼目混珠的金骏眉。 的。 其实除了金骏眉，下面还有银骏眉， 哎， 对吧？很多人拿银骏眉当金骏眉来去卖给大家。 嗯， 金骏眉用的是芽儿，银骏眉用的是叶子，叶子可以把它划成丝，然后呢，通过后期的人工的揉捻的技术呢，也搓成象牙一样的东西，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不叫正宗的了，对吧？ 今天您大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是直接和厂家对接，提前一年就给您预备好了。这样的金骏眉是特级的茶叶，而且用的确实是人家那边的传统的炒茶工艺。 是的， 在市场上很难得一见的金骏眉，今天您499块钱就能拿走一斤，而且直播当中再给您翻倍，两斤金骏眉只需要499块钱，您打电话就行，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到府，您验货满意后再付款，400-015-5151。